温情十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心里的深处，思念依然在，你真的 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在陕西省华县，有一种古老的传统艺术皮影戏，它曾经深受人们的喜爱。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已经逐渐沦为边缘。在电影《孙子从美国来》中，老杨头为了将这门技艺传承下去，决定重出江湖，开办皮影班。而这一切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的洋孙子。 会皮影的人可没有多少了，你就别说您了，就我这倒插门的外乡人，我是打心眼里都觉得心疼啊。咱这皮影现在可是濒危艺术，世界文化遗产了。 老杨头是一名独居艺人，一天他离家多年的儿子突然带着洋女友和洋孙子布鲁克斯出现在他面前，可是还没回过神来，儿子和儿媳又因为要外出而将布鲁克斯托付给他。 来给你介绍一下， 把门带上。 爱华，这是我爸，快叫爸。 妈。 在爷孙俩相处的初期，由于生活习惯、语言思维以及文化观念的差异，他们开始互相排斥和对立。不过在皮影戏这种独特而又温馨的沟通方式的介入下，爷孙俩逐渐成了一对亲密无间的老少朋友。 要让孙悟空和蜘蛛侠成为好朋友，一起保护我们的地球，好不好啊？ 好。 嗯，不是啊，你喜不喜欢爷爷呀？ 喜欢。 哎，爷爷也喜欢你啊。 文化观念的冲突对立，民族艺术的传承保护，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年逾花甲的老大爷身上。可以说在他身上，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很多，也能学到很多。国语佳片推荐孙子从美国来。 在呼喊的是什么？在

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如无法延续到黎明，我的思念一条条铺在那个灰色小镇的街头。你们似乎不太喜欢没有拦车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丝。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走你的无奈，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一丝。总不在你身旁，而我的心里一直以你为我的唯一，唯一的一份希望。天黑了，都无法延续到黎明，这小镇的街头，你们是我不太喜欢没有蓝色的鸽子飞翔。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抽你的无奈，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一丝。哦哦，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走你的无奈，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一丝。哦哦，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走你的无奈，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你的无奈，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一缕一丝。哦哦，手里没有烟，那就画一根火柴吧，去走你的无奈，去走那永远无法再来的一缕一丝。在你想起了我以后，有没有烟抽的日子？哦，直到 想一个人而解脱，因为爱一个人而快乐，因为有一个梦而放纵，因为等一个人而漂泊。 在 我虽然心太急，更害怕错过你。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只要你一个眼神肯定，我的爱就有意义。我们都需要勇气去相信会在一起，人潮拥挤我能感觉你放在我手心里，你的真心。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大家好，欢迎收听星光影院之国语佳片。在我们的印象中，潘粤明所出演的影视剧作品塑造的大都是好好男人的形象，其实在他的成名电影《情不自禁》中，他却地地道道的当了一回贩卖盗版光碟的小混混。 我找了好长时间了，而且我那是正版，您看这照片，野人的爱情现在广告做多。 岳明饰演的小白是一个贩卖盗版光碟的小混混，同时也是一名卧底。在一次偶然中，小黎跟踪被毒贩集团老大威胁的小白来到了一个危险之地，在关键时刻，小黎的父亲及时救出了小黎，可是他自己却牺牲了。小黎从此把小白当做了杀父凶手，并对他恨之入骨。 我问你，我爸呢？ 哎，小黎，小黎，您冷静点，冷静点啊！ 后来，贩毒集团的老大要求小白亲手杀死小黎，从而证明自己并非卧底。在生死关头，小白终于向小黎袒露了心扉，在假装亲吻小黎的同时，他用另一只手开枪射向黑老大，并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对方的子弹。 大哥。 毒品可谓是万恶之源，不得不说，在这个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社会，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才是正道。国语佳片推荐《情不自禁》。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难免会受伤。弯弯小路上，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趁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也许漫长。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泪，失败无所谓，你在左右，月光多美。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身旁，你是温暖月光，你是幸福月光。 受伤，弯弯小女生，蒲公英在歌唱，星星照亮在起风的地方，乘着微风飘向未知远方，幸福路也许漫长。难过的时候谁在身边陪我掉眼， 不同凡响的电台 FM 九九九，这是源自城市心灵的声音。 失恋，由不得我拒绝。你是从不停顿的一个瞬间，世界再大，也只要求一点。我最好不过你一个指尖，你爱再浓烈也是跳抛物线。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是虽伪，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是虽伪，只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你的气味，若能残留一点，我能多少记住甜蜜的感觉。你的气味若打着我的脸，至少还能猜测幸福有多远。你爱再浓烈也是条抛物线，你再接近只不过辜负我的感觉，我早已习惯你的名牌是虽伪，你的诺言廉价的飘荡在我耳边，我早已习惯你的迷人是虽伪，只 是轻易随着慢慢散去，渐渐消失不见。 真真假假，是言变。